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幺零七点三，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是周日啊，是我们一起呢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家居生活的时间。那么今天的重点呢，主要是跟大家说装修。好，那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海林装饰公司的李海龙李总。你好。 您好。 嗯，那今天我们是特别啊开通了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如果呢关于装修方面大家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啊。大家呢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咱们您问我们来回答啊。好，那么按照惯例呢，首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另外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啊，我们今天的特此开通了公众微信平台。那如果大家有一些房产方面的法律问题需要帮助的话呢，您也可以把姓名和电话号码呢写在公众微信平台上，然后我们有关的律师朋友会给您做一定的法律帮助啊。因为如果在线下的话，大家找一些律师朋友的话，可能得花钱啊。但今天呢，我们完全是公益的啊，是一种没有费用的。所以呢，如果大家有这方面帮助的话，一定要告诉我们，写上姓名，写上电话号码啊。好了，那首先呢先邀请啊海林装饰公司的李总啊，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或者说安居方面的消息啊。咱们先看第一条，说装修莫忽视选工长，说一般情况下呢，对于居室设计呢要求不太高的业主呢，适合选择工长俱乐部。因为呢他的这个设计师啊通常不直接与业主接触，而是由工长呢传达业主的需求，然后呢进行设计。那么这种方式的弊端呢，就是业主的需求能否完全实现取决于工长与设计师的沟通情况，如果沟通不够细致全面，那么装修工程呢就有可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遗憾。我知道李总呢您是这方面的行家啊，您给大家做一些提醒吧。嗯， 这个工长俱乐部啊，工长这块主要是我们还要选择一般选择南方的工长。 嗯， 南方工长呢基本上全不会去工长俱乐部，因为南方的工长技术比较娴熟，所以大公司在大公司做已经有做不完的活，所以希望大家选择还是选择大公司公司为准，不要选择工长俱乐部。工长俱乐部这块呢衔接很麻烦。 嗯，当然了，您是坐在您是这个处在这个大的公司这个基础上来说这样的话啊，因为当然现在市场上的比如说公司的这种装修，还有工长俱乐部的装修，以及各种类型的这种公司都挺多的哈。 对对。 当然说一定不让大家去找工长俱乐部这样性质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啊，还是根据业主自己的意愿。 是 是。 那我那个更正一下，不是我不建议咱们那个去找工长俱乐部。 嗯， 主要就是说、 啊、 主要是说我们业主要直接跟公司这样对接会更有更好更负责。 嗯 嗯，以后出现问题我们会 更好，更容易处理。 嗯，但是他现在工长俱乐部呢，也是属于一个公司，他公司呢也有一个上边的一个管理者啊。他呢找到这个工长俱乐部以后呢，他会给他安排呢适当的这个工长跟他进行接洽。一般的小的装修不是特别的奢侈那样装修，其实找一个工长俱乐部直接让工长给你装修的话，您觉得有些什么不妥吗？ 是这样的。我们直接跟工厂俱乐部工厂接触，工厂俱乐部呢是这么着，公司下来，有业主有信息，然后工厂俱乐部工厂去上门测量， 嗯， 设计师上门测量， 嗯， 也就是说在这个环节呢，缺乏了监理还有项目经理这个环节。 哦， 就是这个问题。 嗯，那一般大的公司呢，它会有监理是吧？ 对， 有设计师， 对， 有跟你干活的工长， 对 啊，三位一体，共同为你服务。 对，对， 那作为工长俱乐部来讲呢，可能就是一个工长啊， 对， 来为你服务。其他一些环节呢，可能监督啊，或者共同在各个方面发挥作用呢，可能会差一些。 它没有完善的机制 啊， 没有完善的机制。 但是它的价格会更便宜一些吧？ 价钱呢？ 也不一定， 价钱也不一定，也不是说，工厂俱乐部就会便宜，我们公司就会价钱低， 嗯， 是这样， 嗯，所以咱们还是看口碑吧， 对， 啊，不管是你找公司也好，找工厂俱乐部也好，一定要把他的这个大概的情况呢有一个了解哈，根据他的这个人们对他的反应，然后再定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稳妥的。 这个网上可以随时都查到， 都可以查到， 对 啊。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哈，说家具颜色引起呢误解，消保委介入啊，来调解这个纠纷。那么，2017年的12月28号，六安市消费者呢潘先生从市区的一家具店啊购买了一套呢某品牌的家具，共花费了2800，包括一个茶几和一个电视柜。那潘先生在家具店看这个茶几和电视柜的时候呢，按照自己的家居的风格选购了白色的茶几和电视柜，但是等到家具送到家，潘先生呢发现这个茶几和电视柜的颜色不是白色，而是米黄色。那于是要求呢厂家退货。那么双方的协商无果，最后潘先生来到了六安市，这个消保委来投诉。其实这个事情啊，结果并不重要啊，关键就这样的事情确实发生挺多的。比如说我在买家具的时候，当时现场我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而且呢，这个已经都跟他说好了，但是呢，最后这个东西送到家跟他原来不相配，有这样的情况啊？ 有有 啊， 他这个就是以前的家具，在咱我们看的是样品， 嗯， 结果咱从库房拉到咱们家的时候，也许就是积压品， 嗯， 经过时间长了，也许尤其是白色就会变色，这个很正常。 您觉得是变色造成的？ 对对对，它的漆的质量不够。 哦，那或者说他给的就不是这个东西，本来要白色，他就给弄了一个米黄色。 嗯，这个那应该有装修合同，有这个家具合同啊，家具合同上全应该很清楚的写到，特别清楚。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到这个家具店去买家具的时候，我看中完了，一定要有一个特别正规的合同。 对对 啊，什么颜色的， 对对， 是什么材质的啊，什么款式的，一定要弄清楚。 对对， 是吧？千万不是说以口头为定。 对对 啊，这样的话就容易呢有后患。 没错， 是吧？你看刚才您说的那个，我真是没想到，就您说的是可能在现场看的那个白色，然后由于什么什么原因，最后可能是有点走色，变成啊这种所谓的咖啡色了，是吧？ 对对对，米黄 啊，变成米黄色了， 对对对， 是吧？ 是 啊，当然也有这种可能，我觉得更多的有可能就是掉包了，就不是这个白色的。 他这些小的厂家呢，他就不会顾及中间的这个细节， 对， 所以就造成了有或者是掉包啊，或者是掉色呀，这个全会出现问题， 嗯， 所以一定要大家伙要是选择家具的时候，一定要合同清晰，品牌清晰，这样就不会出现错误了。 对，当然了，对这些有一些三无的产品呢，即便是跟您可能签了一个合同，但是最后真出了事儿以后，你找他的话，那真的是找不到，也他也不认的。 这个我们就选择大品牌的，比如说 居然呀、宜家呀， 嗯， 这些它全是品牌的商场， 嗯， 那就商场就会保证咱们的 利益了， 对， 嗯， 保证咱们的客户， 对， 他即使商家不保证，完了商场也保证咱们， 嗯，但是可能有一点，我们的消费者一定要注意，可能像这样的正规的地方去买的话呢，价格可能要贵一些，但是得有保障啊。如果你到一些乱七八糟没有任何保障的地方买，也许可能觉得便宜，您捡了一个。大便宜，但是后续的一系列事情会有很多的麻烦找您，所以咱们一定要买正规的啊，商场的正规的产品。 那没错 啊，而且要签好合同啊。 对对，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跨年装修一定要多留几个心眼啊。说临近春节了，那装修工人们也是陆续的返乡过年了，装修当中的工地呢也要陆续停工。那么春节期间呢，装修的工地大约呢得有20来天啊，将近一个月左右的空闲阶段。在这个期间呢，面临呢跨年装修的消费者们要注意一些问题，您不妨给大家提醒一下，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跨年装修呢，首先第一个呢是时间，然后就是气候，因为什么呀，跨年到跨年的时候，咱就是目前现在咱到年底，这就是39、49，这是最冷的天， 嗯， 屋里边特别热，外边特别冷，尤其是不要开窗户，一旦开窗户，比如说屋里边这个墙面呀、就会特别容易开裂， 嗯， 包括地砖啊有可能就动，一旦晚上一忘了把窗户没关，结果地砖就会影响它的使用寿命。 嗯，这是冬季装修要注意的， 对， 开窗户。 对，在冬季。 嗯， 另外呢就是时间，时间呢咱们工人呢头年尤其今年走得特别早， 嗯， 过了年以后呢肯定要在15以后还能回来， 嗯， 过了15以后也就是说将近耽误我们也就得一个多月的时间， 嗯， 只有这是这样，剩下最后就后来尤其老房子还得到3月15号以后、停暖了，停暖气还能干， 嗯， 是这样。 那就是说呢，如果快到春节了，这个时候呢，你装修到什么程度呢，就要暂且告一段落。那么告一段落的时候，这时候我要跟公司或者跟工长啊，要有一些什么样的交代呀、保证我在春节之后还能够继续开工，别到时候春节之后又变卦了，或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啊？ 这个正规公司全都会把这时间给他放开的，所以说什么时间什么节点，到节点的过程中还得要跟业主签合同， 嗯， 避免来年以后没有时间点， 嗯， 是这样， 一定要签一个合同， 对，一定要签个合同， 不能光口头说，口说无凭， 对 啊，说我这个过节以后什么什么开工，您都放心吧，啊，咱们不用怎么着了，到万一 我们直接跟公司对接，不跟工人对接 啊，跟公司对接哈， 对， 嗯， 这个公司还靠谱， 嗯， 那个工人有可能过了年啊，家里边什么事儿啊。结果来不了，就会耽误咱的工期。 嗯，所以说跟公司对接的话，即便是春节以后，原来给您装修那个工人可能没回来，但是他会安排其他人补上的。 对对对对， 啊，而且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今年春节以后，这个人员的变化可能会比以往还要大。因为今年呢对于北京的这个疏解力度每个人都感受到了。 对对。 所以春节之后人家是否回来或者不回来真是个谜呀、啊。 现在目前已经有1/3准备不回来了， 准备不回来了。 对， 嗯， 因为咱疏解这块儿，包括咱们郊区这块儿，基本上都得要走到1/3。 嗯， 提前其实在提前一个多月已经走1/3了。 嗯嗯，所以这点要 对过年有可能 加倍的小心。 对， 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往后看啊。2018年啊，多项新规规范家居行业。2018年的全新的一年啊，多项和家居有关的标准呢将实施。那么家居行业呢将迎来更科学、更严格的这种监管要求，倒逼企业升级，给行业发展呢带来动力，从各个方面保证了消费者的权益。其实从这条呢，大家还是挺高兴的啊，因为以往大家都觉得这个装修行业呢好像不太规范啊，造成很多的业主啊一提起装修就害怕。但是现在呢各种的规范都出来了，也可以说倒逼企业呢就升级了啊，给这个行业发展带来了动力。那实际上呢您也是经营这个装修公司的哈，是不是从2017年开始哈、就有一个挺大的变化，您的感受呢？ 自打2017年这个变化呢，首先是我们材料越来越规范，价位当然是涨了，然后管理制度会尤其是环保。我们这个产品必须要求环保，环保的意思呢就是第一对我们业主负责任， 第二就是对我们业主也产生一个负面，就是价位会高一点。 嗯， 但是我觉得对业主 材料会好一些， 对材料会好一些， 嗯， 会更环保一些。 嗯，而且各个管理部门对于你们的这种这检查的力度是不是也要大一些了？ 对，现在尤其最严重的就是我们的木门， 嗯， 还有一些以前没有品牌的橱柜这类的定制家具，全部在咱北京消失了。 嗯，所以这个也是挺好的事儿，是吧？ 对对，是挺好。 哦、 现在污染立刻就比以前要强多了， 对， 这个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 嗯嗯，所以这也是倒逼呢，咱们行业的经营各方面来讲呢，要更加的规范哈、啊，更加的环保。当然，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可能价位呢比以往要提一些了，因为你们的成本提高了。 是是，这个价位肯定要提高啊，因为现在我们最您比如说定制的家具啊，这类的全得在咱们100公里以外的厂子还能有。我们现在，尤其咱北京的市场，这工厂已经寥寥无几了。 嗯， 所以价位肯定得要高点。 嗯，所以大家也都理解吧。 嗯 啊。好了呢，咱们再来看下面一条，说可能颠覆你的常识啊，家装建材谣言不可信。那买房之后呢，便是装修，装修呢是一件大事儿，不但呢费力而且耗时，所以呢很多人从建材的选购开始就格外的谨慎，以免呢以后后悔吃亏。那对很多的装修小白啊这样的业主来说，选购家装建材的时候不免会参考一些网上的说法，然而在自媒体满天飞的时候，许多关于家装建材的谣言也是以讹传讹，所以呢千万不要中招啊。 对对， 其实在这里呢您也做一些提醒吧。 咱们家居建材这个是这样的，小品牌呢肯定就在咱北京是越来越消失了，没有了，后来的就肯定是越来越正规的品牌，所以大家伙虽然说价位涨了呢，但是我们这个产品会越来越好了。 嗯，您的意思是说选购家装建材的时候还是要看品牌。 对对、 啊、尽量 还得有品牌，还得找一些比较大的有权威的商场啊，家具城啊，去在那里选择。 嗯，还是应该有品牌意识，因为品牌呢， 对对， 就是代表着品质嘛。啊，一个是买建材的时候要注意这点，另外呢你到哪儿买也很重要，所以您这点也提醒的很及时。 只有品牌还有服务， 还有服务， 没有品牌怎么有服务。 嗯， 就是这样。 所以还是，当然了，装修当中有一些小技巧啊，可以既省钱又能够买到好的产品，您这方面能传授一点吗？我既省钱了我还买着好的产品了啊，有这种可能吗？ 这个我认为不大最可能。 淘啊，我可以淘啊。 您淘宝的东西跟咱们现实 不是淘宝、哦、我可以淘产品啊，比如说我买品牌的产品，但是我不买它最先进新出的，这种东西会非常贵，我可以买它一些落伍的，或者说以前它的一些东西。其实这种东西呢，因为它既然是品牌的，它依然还是保持非常好的一个品质，但是它的价钱可能会便宜一些。 嗯，对，那肯定会便宜。 嗯， 它这个品牌呢，就是它逐步更新，主要是做的我们它的设计更新，还有产品更新。 嗯， 我们在现在这个品牌几乎一年一更新。 对， 那我们今年要买去年的东西，那肯定要便宜将近得50%了。 是啊，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技巧，因为本身是它一大品牌的，你不用买的最新的，其实好多最新的都是一些概念化的东西。 是 啊，你就买它的那个原来旧的一些啊型号啊品牌，当然只要你能用啊就可以，其实它的品质是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问题 啊， 只要品牌就没问题。 对，要学会啊，学会不要买最前沿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吃亏的。嗯 嗯，对。 好的，那今天的安区快讯呢，咱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装修当中的遇到的一些问题哈。这些问题呢，都是一些装修当中各个环节啊，我们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聊。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来，咱们先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携手医生说了，说请问嘉宾，一年前他刷的墙现在就裂开了，这是什么原因？是刷的漆太厚了吗？ 这个不是刷的漆太厚 啊、 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它这个底边这个基膜，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通用的墙固啊，这是一个方面，我们的墙固肯定没有刷到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粘接砂浆，也就是我们在墙面打的底层，这个底层的质量不过关，所以造成后来的开裂。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装完修以后，我们迅速开窗，没有顾及到，就是赶紧着急放风，最后选择了，结果想迅速的干，这个就会造成，也会造成开裂。 嗯，当然您说那个是一般情况下可能会造成开裂的一些原因哈，但是呢携手一生呢您也没说的太清楚，比如说您开裂到什么程度啊，是哪儿开裂， 对， 这些都可以描述清楚。 对对 对, 对 啊，你像有些那个原来那叫什么一般在装修的时候它会开一个墙洞， 对对， 那个叫 施工洞 啊，施工洞， 对 啊，如果施工洞那儿开裂的话，有的时候这个很难避免啊。 是施工洞这块开裂呢，首先我们要做的避免它不开裂，首先在施工洞这块得加上铁丝网， 加上铁丝网 以后，我们再做石膏着平，这样就会避免要好得多。 是的，另外呢，比如说你是开成那种缝儿啦，还是起皮儿啦，还是怎么着啊，这都很重要。比如说有一些开裂吧，它是那种房子本身就有问题， 对， 那种开裂啊。 比如说现在咱最老房子吧，以前的楼板房，楼板房一般呢，在咱不论谁在做，也就在两三年，这板缝就楼板与楼板之间这缝就要会有轻微的开裂。 嗯， 这是很正常的。 您说这种老房是吧？ 对，老房子以前的楼板的房， 或者说它结构已经出现问题， 对 对, 对， 所以特别容易开裂， 对对，因为它那深色缝就一直有的。 对，另外就刚才您说那个原因呢，一般就属于这个墙的工艺方面做得不好， 对， 也容易进行开裂。 是是 啊，所以呢，携手一生一定要好好观察一下到底是怎么个开裂法啊。好的，那如果大家呢关于装修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跟嘉宾共同交流啊。大家在安居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就是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啊。来，咱们接下来呢就装修过程当中水电改造的工作流程以及注意事项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嗯， 我们装修呢，首先最重中之重的就是水电。水电首先要选材呢，就是首先我们的线管，咱说先说电吧，首先是线管，我们的线管是否是国标的线管，是否可以通俗的说是可以折，是不是可以折弯，然后它这个是不是有锁扣，是不是跟我们的这个暗盒之间有的衔接是怎么做的，那个衔接的管架有没有，这是咱那个电的线管。电线呢一定要选择国家国标的电线电缆。有些那个工人啊，还有咱这个公司就选择或者是公司自己的品牌啊，还有说什么别的没有品牌的电线，也觉得很国标，但是他没有证明。我们所谓的国标就是有国家检验证明的，这就叫国标线。 那这线的粗细大概是多少？ 粗细呢，我们现在家里边一般的又要用的2.5 的线，对，开关插就是插座呢已经是足够用了。要是空调呢，还建议大家伙用4平方的线，因为空调还是比较有把握4平方线。 因为它这个线的话呢是各走各的路，是吧？ 对， 比如说空调呢是一路，然后平时的这个照明呢可能是一路。 我们一定要单走， 一定要单走， 对，一定要单走。 所以单走的话，它这个线的粗细也不一样，像空调这个怎么也得4平方， 对对对， 一般的那个2.5平方就可以了。 对对对，因为 另外呢 电流比较大。 对，您说要电线选这个符合国标标准的， 是 啊，最好就是说要选择一些品牌的，是吧？ 对对， 不要说我这公司我自己有啊，你就用我这个吧，这个尽量避免， 对对对，是 是吧？ 对，尽量避免那个，因为它不是国家标准的这个线。 另外，那个线管啊，它有一个穿线，这个线管也特别注意。 对 啊， 它这个线管，比如说特别刺呢，它就会微不了弯， 我们穿线那个目的就是说，比如说到一定时间我们还能更换线，只有这样，只有线管比较好还能更换线，如果线管不好，包括铺上瓷砖啊，刮上腻子啊，后来就您就那线穿上了就穿上了，也拿不出来了，再想换也不可能能换了。 嗯， 这就是好的线管。 对，另外这个线呀、它是怎么走啊？是对的，怎么走线？ 线呢，首先咱们是肯定第一是分路走，然后我们那个首先这个电线呢，那就是我们最多这一根线管不能超过三根线，五根线以超过三根线这就不正确了。再有我们那个电线呢，有强电和弱电，那强电跟弱电一定要分开。是这样的。 另外这个是点对点的这样的走呢，还是四平横平竖直那样的走线？ 必须要横平竖直，只有保证横平竖直，我们还能后来还能有更换，还能有保障。第一呢是也为了方便以后更换，第二呢就是我们比如说要安装洗手盆啊，安装那个洗菜盆啊，需要打孔，这样呢横平竖直会找，不会打到电线。 但是横平竖直会不会你抻电线的时候抻不动？ 不会。 不会吗？ 不会不会。 而且横平竖直会不会走线会多？ 肯定会多。 嗯， 因为是第一我们单走线，这个是这样，就会多。再有一个横平竖直就牵扯到什么呀，就是说我们肯定要在离墙20公分全在墙边上走，中间会没有线。这样呢后来我们再后来下来以后的施工，包括瓦工啊木工啊这类的施工，不会影响咱们这个电线的使用寿命，也不会破坏。 线是走底下是吧？ 对对， 线走 底 下。而水管是走 上面。 走上面 对 啊。所以刚才您说那个就是电啊，这个水管的话呢咱们要注意点什么？水管 呢首先还是要品牌。但是我们现在北京这个这些品牌基本上应该是差不多，不会，尤其咱室内不会有漏。但是有几个环节我要听大家呢。第一，我们要冷热水分开，不能要光走冷水光走热水，光用一种管来走冷热水。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点位一定要留得够用。以后包括将来以后的软水又来了，我们别后来把那个头留够了。是这样。 另外这个防水也属于水里的吧，水电改造里的。 防水跟水电改造应该防水是水电改造以后做防水。要把地面找平以后抹得特别干净，然后我们再做防水。一般的情况下咱们最少得做3遍。 另外我提一个问题，您主张这个防水就水电改造啊，是用专业的公司去做，还是说把这个如果你选定一个装修公司为你装修的话就让他们来做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您就选择装修公司他就可以给您做了，因为他这个可以给您出线路图，也有一定的质保。 好的好的，那咱们节目呢上半段呢先暂且聊到这儿哈。也特别的感谢啊，来自于海林啊装饰公司的李总啊。另外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我们的市民对话一把手节目呢是晚上的7:30到9:00啊。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这个市教委、市人力社保局、市卫生计生委、市民政局的负责人将与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呢到时候收听并参加互动啊。好了，那咱们节目先暂且告一段落，那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月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107.3 AM1026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啊！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的受南下冷空气的影响，天气晴朗，能见度在20公里，对于驾车出行有利。但是北风比较大，气温的很低。10时的时候呢，南郊观象台气温是在-9度，天气寒冷。下午呢，阵风达到6级左右，风寒效应非常明显，大家应该减少户外活动，外出要注意防风保暖。那具体的天气是今天下午晴，偏北风4级转2-3级，阵风达到6级左右，最高气温是-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兼4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50%。那总的来看呢，今天下午阵风是6级左右，风寒效应非常明显，外出要注意防风保暖。最后呢，代表编辑傅志龙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海林装饰公司的李海龙啊，李总你好。 你好。 好，那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说说装修这点事儿啊。那在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说到了水电改造这点。说到这个水电改造呢，刚才您提到无论是电这块哈，它的这个线管啊，它的电线啊，另外还要分路走啊，另外这个电线呀，它应该是四叫什么？这个要直着啊， 横平竖直， 横平竖直， 对对 啊。当然这些呢，怎么说呢？因为我搞装修也好，搞装修节目呢也好多年了，但是不同的专家呢可能有不同的说法。比如有一些专家就提到说不能够横平竖直，说横平竖直的话呢，应该点对点的来走线，这样的话呢，如果出现问题，它又好抻啊，也好抻。另外呢，也会给业主省线、省那个线等等的。我不知道这点上，我还是要强调一下，您是认为就一定要横平竖直的走是吗？ 这个我们要按正规走呢，肯定要横平竖直 啊， 也不是说那个点对点的，这个不是正规，这个就要求什么呀？横平竖直的意思是什么？第一，对我们那个线路有保障。第二呢，就是说为了我们以后将来的生活能达到方便。您比如说点对点，那有可能我们家里边做点什么，尤其是打电锤，您到时候您已经忘了那个在哪儿，那好，那您正好打一个孔，结果把电线打断了，就影响了我们自个儿的生活。您不可能记得那么清楚。您比如说要横平竖直，我们就特别清楚什么时候打孔，包括别的利用的东西全没问题。就是这样。 但是横平竖直的话，比一般点对点的这样的走线的话要费很多线吧？ 要多。这个就是横平竖直也不是多费线，有的人有的呢是有必要做线， 有的是没必要做线，有的装饰公司呢，他就是为了增项，结果就是多走线，那就是看着就特别多。 嗯， 有的咱们家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多线。 嗯 嗯，他们就是恶意的做这个事儿。 嗯， 所以就显得特别多，业主一看特别恐惧。 对，所以这个事情一定要多加注意啊。 对对。 那下面咱们说这个水管啊，水管刚才您说呢，这个用什么样的水管也很重要，是吧？现在一般都流行用什么样的水管？啊， 现在流行的水管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全是 PBR 管 啊 ，PBR 管。 嗯，现在好高端一点呢，就是有 PB 的， 嗯， 还有些那个，PB， 还有更好的就是铜管， 嗯， 铜管加 PBR， 它是里边是铜管，外边是 PBR，、 嗯、 这种， 嗯，就可以了。 对，就没问题了。 嗯， 现在目前咱们这个水管呢，只要是品牌。全能在质保咱50年以上， 嗯， 是这样。 好的，那一般的情况下，比如这个做水的改造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点什么？刚才您说水管，咱们一定要用好啊， 对对， 千万不能用 水管，因为以后咱经常用， 嗯， 每天全在用的这个水管、 嗯。 现在咱们改水这块呢，第一我们要选择水管，要是品牌。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水管也要走到横平竖直， 嗯， 还有我们那个点位，这个建议大家呢，比如说我们在走水的过程，在没走水的时候，我们要选择截距，这样最好，会为了方便以后我们的安装更加合适一点。 您说是把截距都选好？ 对，把截距的尺寸全可以选好。 嗯， 再有我们是水管，建议。必须得建议走是走房顶，走房顶，这样呢，不会地面不会经常挤压会破坏， 嗯， 上面是没有东西的， 嗯，另外你那个水龙头啊等等这些位置一样都找准， 对对， 嗯， 这个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提前选择这个截距，那个截距呢？因为有些现在高端的截距全在入墙，一旦我们装改完了水电以后。高端的截距就不会没法用了，就装不上。 嗯，嗯，所以说事先先用什么样的截距啊，先给它一定要那个选择好啊，然后呢，在水管改造的过程当中呢，就要给它联系在一起。 对对对， 嗯， 对。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关于水电改造，比如说我买的是新房，那新房的话，您建议水电改造还大改造吗？ 嗯，如果没有增加更大的电器，我建议没必要大改造。 嗯 嗯，既浪费钱，也达不到我们想要的这种效果。 嗯，那您觉得就是说老房的改造，这个水电这绝对是重点的一块儿。 对，因为老房子呢，从外边楼道里边，它这个线已经就不粗了，到我们更老的房子里边还是铝线，铝线时间长氧化了，大概现在咱铝线也得在20年左右了，所以。我们的电器现在最低要4-5千瓦、 嗯、 2-3千瓦，那铝线已经承受不了了。建议大家必须全部更换。 嗯，好的。携手医生呢又发了微信了，他说他那个裂缝啊是靠近厨房的地方，是不规则的裂缝，看着这块墙皮呢都要掉下来了、嗯。 这个是呢，如果是老房子出现这个问题，那就是后来我们有可能是新建的墙，新建的墙呢。就是我们那个铁丝网没有粘结实，后来我们的贴完铁丝网以后，我们就迅速的刮上水泥，没等水泥干透以后，我们再做石膏，这样呢就会造成厨房的背面它会开裂。还有一个问题呢是什么呀？因为厨房我们比较潮湿，以前的瓷砖如果说没有。那不是那个抛釉砖，那有可能就是透过来，它这边一受潮，然后这边有可能裂口。如果要想解决呢问题呢，应该像目前情况，就是可以把对方卫生厨房这块可以做一下简单的美缝处理，让它水气不过去，应该会好点。 嗯，好的。那关于水电改造这块哈，您有什么再提醒的吧？嗯。 水电改造，我提醒大家的是，第一呢，选择装饰公司以后，我们要提前签好这水电，要是做好图纸。第二呢，就是我们要选择品牌，考虑品牌。 嗯， 那就是说水电改造一定要给人家业主图纸的。 对对对、嗯、 他要保留这个，因为以便于以后万一有什么事情的话，你拿出图纸知道这个线呀管都在哪。 对，现在都特别方便了，存在手机里也可以了嘛。 嗯， 就是这样。 嗯，要，所以这个得注意啊。 对， 好，那接下来咱们说说这个瓷砖的贴铺这方面的情况吧。因为现在说句真心话啊，像很多的这个内容呢，装修当中内容呢，都是由厂家包了啊。比如说这个，你要是壁纸，人家这个你买谁家壁纸，人家给你贴了。 嗯。 你要是地板的话呢，人家给你铺了啊。 对。 你像那个橱柜的话呢，你只要是选定品牌，他就帮你呢制作完了安装了。 是是。 啊、门窗什么都是一样，门啊全一样。 对 对, 对。 唯独这个瓷砖。瓷砖呢得让施工队来帮着你铺贴。 没错没错、啊。 那在这个瓷砖铺贴的工作流程当中，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瓷砖的铺砖的工作流程呢，地砖呢，我们首先要把地面清理干净。 嗯。 然后我们要做地固处理。地固处理什么意思呢？就是防止底下的灰尘重新再次发生。然后最后我们要找平隔方。最后我们再做进行这个沙子水泥去粘贴，这个是地砖。 嗯， 墙砖呢那肯定也是一样。墙砖呢我们在贴砖这个流程是这样的，第一首先要把墙面找平隔方，第二呢要做防水，等防水做过48小时避水试验以后，我们可以再贴墙砖。贴墙砖呢做完避水48小时以后，我们要用首先第一步先做墙固，滚墙固，然后是做拉毛，最后还可以粘贴。 嗯，这个墙砖啊有一个干贴和湿贴，这是怎么回事？它们有什么区别吗？ 干贴和湿贴呢就取决于啊我们这砖。我们这砖呢，比如说我们是像咱们特别通俗的，就是我们的通瓷，那肯定要用干铺。 嗯， 是干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得有专业的粘接剂，不是咱的普通的沙子水泥了。 嗯， 这是有什么优点呢？就是省我们屋里边的空间，比湿铺要省点空间。湿铺呢那就是要湿铺呢就是通瓷它湿铺不了，没法通瓷，没法湿铺，它粘接不上，粘接完以后就会掉，是这样。 嗯，湿铺就是说它干铺不了。 对对对， 是吧？干铺不了，所以只能湿铺。 对对对， 这个湿铺的话，是把那瓷砖得泡一下吗？ 是，那个泡一下的砖只能用湿铺， 哦、 也就是说它是釉面砖，不是通瓷。 嗯嗯， 不是通体瓷砖。 嗯， 通体瓷砖还用干铺。 嗯， 釉面砖只能用湿铺。 嗯， 是这样。 所以就是不同的砖的品质哈， 对， 有不同的 贴法，这取决于这砖的品质。 对对对、啊、嗯，另外还有一问题啊，因为很多人呢不太明白，也看不出来，比如说这个贴铺地砖和墙砖呢，它这是瓦工的事儿，是吧？ 嗯， 就我怎么能够分辨一个这主工不错，活不错啊，他贴的还可以，这个主不行，那我怎么来辨别呢？ 这个一看啊，他在进场一看，首先看我们他这个在最最简单的嘛，看他工具就能看出这个工人活好活不好。工具都特别好，然后后来就看第一项要做什么。第一项首先要在咱屋里边要测量，去隔方去用红外线先做，不是现场就是沙子水泥咔咔活灰完就做。这个就如果说人家按着很正规的程序做，那这工人肯定就是没问题的。 那这个比如贴完了以后，它这个缝儿啊，有的人家贴的那个特别均匀，有的这个缝儿啊就宽宽窄窄的，就看得出来。 这个是什么呀？它是我们验收瓷砖的平整啊，还有这个缝隙均匀， 嗯， 主要考虑考核的哪点呢？首先是四角平整，如果说我们四角平整，四角很齐的话，那别的缝就应该很齐。如果说四角不齐，那肯定就是我们的砖的质量不够好，那谁贴也贴不了多好，就是这样。 但如果也有可能是这工人的技术不够，有这种可能吗？ 这个可能性应该是没有。 嗯， 因为只要是我们的砖的规格够，基本上缝隙全会均匀。 嗯，那像它这个缝儿啊，留的宽和窄，这也有一定的讲究吗？ 有。我们普普通通的砖800砖，我们就在0.3到0.5毫米之间。这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伸缩缝，这个是基本上全是这样的。 再大一点，我们做以前做仿古砖，这个800×800的，有可能就在0.5到0.8之间， 嗯， 是这样，基本上缝隙全是这样的， 嗯，您提倡做美缝隙吗？ 嗯，我觉得现在这美缝挺好的， 嗯， 美缝首先来说呢，我们家那个瓷砖，铺完以后，用以前的传统的勾缝剂，时间一长了呢，那个勾缝剂就会变色，变色呢就会花，但是美缝剂不会，美缝剂就会让您直接的就以后老是这个颜色。 哦，它就不沾泥什么的。 对对对， 哦， 并且包括您以后蹲地啊，也会越蹲越干净。 哦， 是这样。 好的，另外还有一种做法就是，地砖上墙。现在很多就是那种拿这种本来是铺地的那种砖哈， 对， 对， 然后呢他去上墙了，真的是挺高 高端 漂亮。 高端，嗯， 您觉得这样做好吗？ 这个我认为是没有多大必要，因为我他这个地砖上墙呢，主要是它规格，我们普通的墙砖一般规格全在300×600，30公分×60公分，一到地砖上墙的技术上，一般的全是在400×800这么的，也就是说块大了。 对，块大。 对， 就 今年还要出现1米的砖，有可能是这样。没必要在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那个墙砖，当时好看了，但是拿那么结实的砖， 上墙了， 上墙了。 嗯， 结果我们的利用根本没利用着，我觉得有点浪费。 您觉得上墙的砖没必要弄那么好是吗？ 对对对，是这样。 另外它可能也比较沉，是在贴的时候呢，这个工艺上也得特别注意， 这个， 否则万一掉下来就麻烦。 这个必须要干铺， 必须 要专业的粘接剂。 嗯， 只有这个还能待得住。 嗯嗯，好的。另外，菲菲爸爸啊，人家呢年轻的时候干过这个水暖工啊，应该不算是外行。他说，刚才您说这个水管呢是用 PB 管好。啊，他说我觉得是铅管好，说内外的都不易生锈，说现在这种管是过时了吗？一看是内行啊，你们交流一下。 这个不是过时了，首先我们的安装很麻烦，你现在我们那个 PB 啊还 PBR 安装很省事很简洁，以前我们做这个铅管呢，它就是优点呢就是横平竖直，但时间长了会就生锈，并且它的延保也不如 PBR、PB。 您说什么延保？ 对，它的使用寿命， 哦，使用寿命， 使用寿命也不行。 哦，而且还容易生锈，是吧？ 对对。 啊，所以现在基本上都是用这个 PB 管了。 对对 ，PB、PBR 管。 那他们啊 ，PB 和 PBR， 对， 他们这个成本呢，哪个贵啊？ 成本呢，还肯定是 PB 贵。然后，但是我们市场现在用的比较少。大部分全用的是 PBR 管 啊 ，PBR 管， 对 PBR 管。 嗯，好的，那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啊。在手机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呢问一些装修方面的一些话题了啊。另外呢，现在家里面装修啊，有些人会弄一些石膏板啊，做一些造型啊等等的。 是， 现在好像跟原来相比，这种吊石膏板的这样的好像少了一些吧。 最近两年又多了， 最近有 前两年确实很少， 嗯， 但是最近两年多了呢，就是不知道以前是我们呢经常做二级顶， 嗯， 那种了，又做灯带，现在是更现实的。为什么多呢？因为现在好多的新风系统进入咱各家各户了。 哦， 新风系统要进入咱各家各户，必须得吊顶。 嗯， 不吊顶不能让外边裸露着， 对，或者是什么空调啊， 对， 什么中央空调等等， 对，中央空调包括新风这类的东西，是这样。 但是怎么能够避免这个石膏板吊顶它不开裂？我真是看到我有些朋友他吊的石膏顶其实挺漂亮的，但是呢开裂。 这个石膏板不开裂呢，还是第一呢，主要取决于材料也很关键。 嗯， 材料呢，就是我们比如说在咱们能达到国标的这个石膏板，包括轻钢龙骨，那它达到这个过程中呢，那就是我们开裂的机会就会小。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石膏板安装的时候，那我们有没有抹到白乳胶，有没有，是不是一个很合格的白乳胶在做。再有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什么，石膏板安装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安装的，是需要多厚的，是单层的还是双层的，是这样。 嗯， 所以这些都属于公益上的事儿、啊。 对， 你要找一些那个小公司，或者乱七八糟没有什么这个可信度的，像这些，他可能不会给你使用什么特别好的东西。 这个掉完了以后，就谁也看不见，谁也不知道那个是多好，只有开裂的时候还知道。 嗯， 好的石膏板吊顶，公家的，包括咱那工装的这个，那吊完顶可以随便上人的。 哦， 是这样 啊，它承受力非常强。 对，承受力非常强。 嗯， 包括我们家装，如果说他不给您偷工减料的话，我们吊完这石膏板骨架这骨架做完以后，您在上面能可以做引体向上。 嗯， 没问题。 嗯， 就是这样。 另外还要问一个问题啊，这是很多人都在问啊，就是现在有些广告呢打得非常大哈，比如说这个十万块钱之内啊，或八万八、九万九啊，就能够全都让您呢，就是把一切东西都搬回家了，你就可以拎包入住了啊。而且呢，可能还用的是实木的家具，您觉得可能吗？ 我觉得不可能。 您觉得不可能？ 我觉得我觉得不可能。 嗯， 因为我们的现在的成本啊，这是很固定的。我们100平米的房子，那我们的人工，我们的材料，咱们指的沙子、水泥啊、腻子粉呀、啊，包括油漆，这全是统通的、透明的。那就简单的一个家具，我们要进装修，为了看这个家具，那我们还叫装修吗？已经跟装修就脱离了。 嗯，所以您觉得就是它有一个固定成本的， 对， 是吧？ 然后就是水电的增项， 嗯， 水电增项特别厉害， 嗯， 我们不要看表面上的这些好东西啊，这个成本现在这个市场特别透明，我们随意就可以问出多少钱， 嗯， 是这样。 那您按您的经验来看哈， 嗯， 一般就中等的装修啊，不是说特别奢华的啊，也并不是说凑合那种啊， 嗯， 咱就中等的装修，一般情况下，您觉得一平方米多少钱比较合适？ 我们现在让一般的装修一平米就是青辅这块呢，那我们有个400-500块钱就够了， 嗯， 每平米的这样计算，包括水电呀，沙子水泥呀、腻子粉呀这类的。 您说是基本装修？ 对，基本装修。 基本装修的话，那100平方米算的话呢，那也得3-4万。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什么造型， 嗯， 没有特殊的电器设备， 嗯， 这类的应该就是没问题， 嗯， 就可以了。 一平方米基础的装修，您说是400-500是吧？ 对对对， 嗯，这个价钱我觉得还真的是靠谱啊。基础装修，那基础装修之外还会有一些什么呢？一般的投入， 基础装修之外，如果基础跟不基础就跟豪华取决在哪儿呢？第一，我们的材料，您比如说我们材料就跟刚才周老师说的那个地砖上墙一样， 嗯， 那您选择地砖上墙了，那我们的人工费自然而然就高了， 就高了， 对， 嗯， 他不会，您比如说一个工人一天要是不是地砖上墙，也许贴10平米， 嗯， 结果您地砖上墙也就贴3平米， 嗯， 大概比例就是这样， 嗯，实际上这个价钱呢，大家一定要清楚啊，比如说刚才您说基本的轻工辅料啊， 对对， 一平方米大概400-500块钱， 对对， 但是它不算主料的钱啊， 是啊， 是吧？您咱们给大家数了一下这个主料都有什么， 对， 是吧？您墙上的东西您得有吧？你或者是壁纸，或者是墙漆， 没错 啊。您地面东西或者是地板，或者是瓷砖，是吧？另外您橱柜啊、窗户啊、啊什么门呐、啊、等等，这些全都得加上啊。 对对对， 这可就是可以贵也可以便宜了，因为你用的材质的质量是不一样的， 对对，那就差的太多了， 那差多了。 对， 所以你这样下来的话，我觉得100平方米，你少说也得10万块钱装修。 嗯，得要10万块钱， 得十万块钱， 得要十万块钱，我们就是比较经济型了。 嗯，这还算经济型 了。对，我们 还不算家具是吧？ 不算不了家具， 算不了家具， 算不了家具， 电器什么都算不了， 算不了，也就是今年的价钱差不多就得这样， 就这样。 嗯， 但有些那个 可能还会涨。 所以我经常听到一些广告，我也是在犹豫哈。比如说，他连实木家具都给你配上，所有电器全都有，基础装修也全都有，可能这个下来说是大概可能8-9万块钱就能全包了。这我听着都有点瘆得慌。 这个它有好多隐藏的。隐藏的那个 东西 在里面， 对， 比如说我们的水电，那您现在看，有的公司做这个全大包， 嗯， 全大包，然后水电呢，给您定位的少， 嗯， 很少，比如说我答应您30米， 嗯， 30米呢，我们一般的业主觉得已经觉得够了， 嗯， 一旦我们改上的时候呢，那也许改300， 对呀、啊， 应该 说家乡了。 对，这家乡了。但是您不改，您没法施工。 嗯， 您往下没法走。 或者说，他给你提供那些材质啊，什么东西你都不喜欢，你都要改变。 对， 对， 对， 一改变的话，咵，价钱又上去了。 对对，这个因为合同上边也许人家不标明这个品牌。 对， 一到不品牌的时候，您到时候肯定我们可信度就不够。 嗯， 不够我们使着不放心，那你要改，一改就要价钱。 嗯。所以关于装修啊，真是这个水太浑了啊！说句真心话，大家呢，要学习的东西特别多，所以呢，如果您家里要装修了，好多事情呢要多去观察积累啊，不要什么事情光是第一就是在乎钱。当然，我觉得装修啊，对于每家来讲呢，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大家呢可能都会啊。说能够少花点钱多办点事儿，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你过分的盯住这个钱就会出问题，你知道吗？ 这个、 一分钱一分货。 对，我们这钱花在、您就跟周老师说，我们淘去年的东西， 嗯， 那现在我们地砖淘去年的东西，或者包括咱这地砖上墙， 嗯， 我可以不用地砖上墙，那我们这个价位立马就要下来的多， 嗯， 对吧？那我们这个铺瓷砖我们可以拼花可以不拼花，那拼花呢肯定就费用要高，那这就不一样了。不拼花它费用就要低，并且主材我们的费用也高了去了，那就这样就会省钱。 嗯，所以就该花钱的地方咱们绝对得花到。 对 啊，不该花钱的地方咱们就得算计了。 尤其水电我们必须得花到。 花到、 对。 另外就是有一些这个家里装修的一些材料买的时候啊，你像什么水龙头啊，像这个小到那个开关呐、等等，这些一定要买好的，甚至像灯泡什么一定要买好的，不要凑合。 这个一凑合以后会影响咱们以后的正常生活。 对。嗯，好的，那非常感谢来自于海林装饰公司的李总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好，那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呢咱们下面的节目。 夜温暖了我的被子，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节目一开始采访一下各位，您家喝的都是什么奶？每个月的花费是多少呢？ 我们家呀一直有订鲜奶的习惯，每天一杯，一个月反正大概200多块钱吧。 工作太忙了，有空就去超市买箱奶，普通的奶也要40-50块钱一箱的。 我过去不喝奶呢是因为会拉肚子，现在喝羊奶觉得很舒服，不膻不甜，又很方便，一个月才178块钱。 瑞麟新年专档首次降低门槛，178元订购一个月的羊奶粉，还要再送价值188元的紫砂养生杯， 嗯、 划算到每天一杯羊奶才几块钱，还能补充钙、铁、镁、锌、硒、维生素 A、C、D、E 等等多种的维生素、氨基酸和微量元素。如果你也想尝试一下羊奶，或是春节想要给家里的亲戚长辈送些的话，今天的机会啊就别错过了。 没错， 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没错，我们看到手机尾号2563的高小姐说，爸爸是开出租车的，经常夜班，黑白颠倒，睡眠不规律，身体怎么能吃得消啊？今天订点羊奶给他喝。还有3071的蔡先生说，工作太忙了，吃饭都没定点的，老婆每天在包里放上几包羊奶，温水一冲就能喝，简单方便，今天送的紫砂杯刚好可以放在办公室里。还有5561的刘大妈说，今天100多块钱就能喝上一个月的羊奶粉，这羊奶的品质怎么样？不会日期不新鲜吧？ 您放心好了，抢购时间推荐的瑞麟羊奶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了、 嗯、 在线上有电台把关，符合所有国家食品标准，线下有实体店，每天啊都有很多的家庭在选择喝瑞麟羊奶粉。 没错， 而且瑞麟羊奶粉从挤奶杀菌到干燥提纯速度很快、 嗯、 所以生产日期啊您完全可以放心。 没错， 关键是瑞麟新年专档首次降低门槛，只要89块钱就可以喝上半个月的时间，两盒原价是516，再加上一只紫砂养生杯，一共才花到178。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赶紧来拨打了。 对啊，马上就是春节了，朋友聚会家人团圆难免会多喝两杯，建议您喝酒之前先喝杯瑞麟羊奶，尽兴的同时也要记得保护好身体，多种的矿物质、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让每天都精力满满。4007-106-108 4007-106-108，最后的30秒钟打进4007-106-108，花178元喝上一